身，藏着冷酷的真，人生看不清，却奢望永恒。偶然若的灵魂已陷入太深，为什么充满残忍，我却太认真，我一层层被摧毁，狠不下心将黑夜说再见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很多人都听过叶倩文的《潇洒走一回》，而这一首《曾经心痛》相比《潇洒走一回》更加的柔情，后悔、心痛、不舍全部在旋律当中得到体会。一起来听到《曾经心痛》。 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，我只是个流着泪